翻嚟第二节星期二得到嗱，咁我哋头先个话题其实未讲完嘅，咁要继续讲翻嗰个话题，就系、是、咧星期日，即系琴日啦吓，咁啊我哋录音嘅琴日咧，就香港嗰个叫做有一个好重要人物出咗嚟，嗰、那个叫做咧曾玉成，咁佢以立法会前主席嘅身份咧就去讲清讲楚，咁你知道讲清讲楚都系喉舌嚟噶啦，专门请埋晒啲冚家铲噶啦，冇一个基本上建制派嘅冚家铲就轮流上去讲嘢就 喂系啊，无线而家变咗喉舌， 即系播放歪理啊，宣扬歪理嘅一个渠道啦，系咪？咁但系咧，曾玉成呢个举动出到嚟咧，就粉碎咗，首先粉碎咗成报，就话呢个单嘢系689个人嘅叫做阴谋啊，乜嘢连任工程就唔关中央事。错嘅系绝对中央落我打嘅，所以咧我都话咗呢单嘢尽信成报就不如冇报系咪？不如唔要啦，冇可能话你 我睇个阵容都知啦，其实估都估到啦， 系啊， 建制派点会喺平时都冇办法统一嘅状况之下，忽然之间咁协调咁去行动去做一件事，因为佢哋 which 系冇可能系为咗帮一个人去助选噶嘛？ 冇错啦，今次咧系真系中央落 order 嘅，好明显我哋当时睇得出就中央落 order， 所以咧我都否定成报讲嘅讲法就唔系689一个人嘅，咁所以咧曾玉成佢出嚟讲咗一句说话咧，我觉得清正呢两个咧议员就冻过水噶啦，呢、這个议员身份点解咧？佢话咧。而家政府做呢样嘢咧，都系冇办法中之中嘅办法。呢个第一点，第二点，佢就话咧，从来都冇话一个有佢系议会啊，或者一个议员咧，系向佢嘅效忠对象而侮辱嘅。咁咧，所以咧，佢话咧呢样嘢咧冇办法接受。一讲到咁样咧，就我觉得上面个 order 系一定要用尽任何办法整死呢两个议员为止嘅，系。行到最后啦，你司法搞唔掂就释法，系总之不论任何后果，就系而家要做啦。 暂时我睇咧，虽然袁国强就已经史无前例地咁激啦，走去做司法复核，但系你话袁国强会唔会夹硬行到去释法咧？即、就、系、是、我就觉得，首先我觉得两样嘢个 level 唔同嘅， 系 始终香港人对于释法嗰两只字咧，个恐惧系非常之强嘅，因为已经 high 过一次嘢， 但系释咗三次法噶啦已经。 有啲唔係咁 political 嘅 case， 上 即係光上次光港案咪釋法就啲人冇 嗰啲啦，嗰啲同政治冇關啊嘛，冇人理啊嘛，都唔聚焦唔到。今次咁高度聚焦喺呢件事上面，全個香港。 嗱，因為第一次釋法咧就係167,500嗰單嘢啊嘛。 啦， 咁事實上嗰單係俾佢 spin 到有人支持嘅，而且唔少人支持嘅。 係、哦、啊，而家咧咁嘅。嗱，如果而家攞翻出嚟咧，本土派第一個支持釋法，因為咧有167,000嘅支那人，你要嚟香港。抢资源啊嘛，系咪？咁本土派系大声赞好嘅、哦，就算 第二次释法系咩？第二次释法就系曾荫权嘅任期啊嘛。 关于即系如果你走去撑政府提请释法咧，都系相当之危险嘅。其实对法治嚟讲， 我呢个当然啦。但系问题就系我哋唔系话俾你知我哋支持佢或者反对佢啦嘛。我哋系将佢嗰个。个套路讲出嚟，即系佢跟住会做啲乜嘢咧？咁样， 所以呢个要估啦，即系到底之后咁啊睇局势发展而定啦。暂时睇，如果以呢一刻嚟计，咁佢应该可能够胆嘅。 系啊， 再隔耐啲你好难讲噶嘛。 系 拖下拖下有第啲嘢，咁你点知道发生咩事啫？ 隔耐同埋头先讲嗰样嘢咧，就系 系咪仲可以咁聚焦到？ 同埋仲有一样嘢，就真系仲有弯转嘅依家。 系 究竟大陆喂？真系谂下，等两个病毒喺度好过喎，系可能有人咁谂嘅，即系你话而家落晒 order 都好啦，咁你都唔可以，即系事实上阿爷超过一个噶嘛。 嗱，照计咧，搞咁大台大龙凤，如果都仲俾佢继续做落去咧，咁呢两个嘅身份就非常之可以啦。即系上次大飞喺度嘅时候，佢话：，如果嗰个梁天琦都仲俾佢入闸有得选咧，我话如果咁样俾佢咁选，佢一定赢鸠硬，但系咧佢一定系上面放水俾佢啦。会唔会咧？ 哇！你咁计好奇怪、 啊。你搞咁大同大龙凤咧，冇可能唔搞佢嘅。即系咧，你呢个子弹咧叫如箭在弦啦，已经系掹嗰个弓咧掹到行李， 而家好尽，而家的确系好尽， 真系要射噶啦。如果你一下都唔射咧，老实讲啦，你一定有好似刁笨话斋，就系摆佢哋喺度嘅破坏力仲大过黐住佢两。 因为黐住咗佢两， 咁你咁咧企嘅，咁你企啫，唔系拐两个 concept。 唔系，即系呢个系个阴谋论，即系呢个系我哋谂，即系解读从中。解读 呢、這个节目应该咁低质素嘅， 即系呢个只系提出一个可能性啫。 即係呢個唔係話真係陰謀論係咁樣，因為事實上如果你乜嘢都要陰謀論嘅話咧，就大家應該坐低喺度老作啲古仔出嚟，然之後噏噶啦。咁呢個節目咧就對唔住啦，即係呢個唔係做呢個節目意啦。 我哋從來都唔會用呢種去諗法嘅。不過今次我個解讀咧，就係上面係用會出種方法咧，係褫奪佢哋兩個 意。到而家仲係， 而家都仲係呢個套路嘅。 跟住就唔知 係啦。咁咧嚟緊咧嗱，因為當時咧我就諗啊，如果真係以梁振英为首，即系佢系我似住呢样嘢去上面邀功吓，争取连任。因为已经出边已经坊间传闻啊嘛，上个礼拜四话林郑会开记者会，咁啊坊间话隔有两个可能性，一咧就宣布辞职参选特首，二咧就宣布政府会褫夺青年新政两个议员嘅资格，即系。当上个礼拜三、礼拜二三就已经咁讲噶啦，咁但系礼拜四全日咧风冇风吹草动，我哋等紧打风，系咪？到礼拜五就打风啦，系咪？咁原来礼拜四从来都冇发生过，林郑咧据闻就推晒所有 appointment， 连北京都唔想吓，特登留翻香港同埋谭志源。咁但系咧。我当时解读呢其实就唔系佢会参选特首，因为呢我觉得冇咁快嘅，太快啦。咁应该系可能会政府出手做嘢啦，或者类似话要取消佢哋资格啦，可能会出嚟讲啦。但系都冇咁做到，完全就冇咗件事。咁有人就话林郑呢就已经冇得选特首啦，或者放弃选特首。甚至乎话有消息就传话胡苏贞都唔选特首啦，咁讲。啊，话可能得唔到某啲人嘅支持咁讲，咁呢样嘢我觉得系言之尚早，即系去到呢个 moment 咧，你咁讲， 言之尚早，言之凿凿，成日都将呢啲消息喺度乱传， 定系老作啊？言之凿凿系老作嗰个作， 凿凿啦，系咯， 都可能喺对家嚟凿 啊，唔系凿系凿啊， 系。嗱咁啊，首先我哋谂下啦，谂下咧，如果呢两个真系冇得捞咧， 如果真系 DQ 咗，系咯， 其实礼拜二 下点先？ 上个礼拜二我即时已经谂咗个问题，就系补选，因为呢两个人冇得捞咧，九龙西新界东咧就要进行补选。 嗯， 咁新界东冇悬念噶啦，我谂啊，郑国威唔系范国威 边个嚟啊？郑家富加范国威， 郑家富 嘅情侣嘛， 系咁啊， 冇得团队，一个人选啊，冇 哦，系啊，系啊，冇团队嘅，只抽噶嘛， 只抽嘅， 只抽噶嘛， 可能有出嚟啊，郑家富 哦，今次出嚟介唔到票噶啦， 系啊。今次出嚟， 出嚟就真系鬼噶咯，会 唔系戒唔到噶啦，唔会， 唔敢噶啦，应该俾人打鸠死， 冇作用啊， 真系俾人打鸠死咁， 即系唔使雷动咯，今次唔使雷动咯， 都要噶，因为咧，九龙西要 抽， 九龙西要雷动啊，因为咧，你可唔可以阻止芒果佬出嚟咧？但系我话俾你听。有一个人可以阻止芒果出嚟， 边、 那个？嗰个 法官 叫做姓朱嘅法官，我唔记得仲叫咩名？ 朱仲强 啊，朱仲强系啦，呢个人可以阻止芒果佬。 三个月以上得噶啦， 只要芒果佬明天被判三个月以上嘅刑期咧，就冇得参与补选噶啦。 系， 就算俾你 单从法理分析咧，普通袭击 会判三个月咧，都唔系冇可能嘅，其实。 喂，啱啱掟玻璃樽嗰个， 因为我做过好多政治案，系真系普通袭击都拍你几个月 嘅。系啊，仲有喎，今次嘅证人叫梁振英，系咪？我觉得呢个官一定判佢半年嘅，啊，即系我估计判半年， 又或者可以稍微轻手少少嘅 缓刑， 判你几个月， 判你半年， 俾你缓刑啦，见你年纪大， 缓刑一年。咁或者又系剥夺参选资格咯，因为缓刑都计数噶， 系五年唔可以参选。 系啦，咁样咧。对于呢个汪教咧，系会有一个沉重嘅打击，因为咧佢哋会错过2020年嘅立法会。不过咁，以汪生你睇下， 系喎，连2020咁我选， 系啊，五年啊嘛， 系啊，五年啊嘛， 佢即系佢可能扁嘴，唔系因为补选冇得选咯， 系谂 谂话喂，2020都搞埋我而家， 系啊，呢镬最大镬嘅系补选唔单止冇得选， 下届都冇得选， 你69、 73咯。 六十九岁都唔选得，冇 错，要73咯， 要等到73咯， 佢咁沉重， 呢个系最大打击嘅，73岁啊！ 佢而家谂佢真系唔系惊补选，谂下，佢惊2020嘅真系。 系啊，所以咧，我觉得咧都话啦，树欲静而风不息，即系大家咧谂下，呢个系文化大革命时候咧嗰啲红卫兵讲嘅。个解读意思咧，就系要将对方赶尽杀绝，唔系你啲树要停，我啲风要继续吹你啊嘛，系要将你连根拔起。所以咧，呢个咧可能系出自梁振英嘅谂法啊。咁啊，所以咧佢去到法官嗰度咧， 梗係做咗好多口供啦。法官話佢係誠實證人。當一個誠實證人仲係梁振英特首嘅話咧，你諗下幾撲街啦？ 呢個其實當日都已經大新聞嚟啦。一啲人贊成佢誠實，不過其實站喺一個案件入邊好難嘅。如果你要選擇相信有發生呢件事，你好難唔信證人，但係相信有呢件事啊嘛。 咁你見到你嗰啲畫面事實啫，玻璃杯碎咗啊嘛。 咁啊，俾人上訴得值噶啦。 嚇，冇上訴， 所以個官都夾到好實。佢可能都唔想信梁振英诚实可靠， 咁冇办法噶。咁你嗰个喺依个喺依单案嚟讲，佢可能都系诚实可靠噶嘛。佢讲晒出嚟，佢实好受惊，系咪？咁佢可能真系好惊咧，因为平时做得咁多衰嘢，系嘛？哇！你黄毓民突然间飞啲嘢出嚟，有啲乜嘢咧？点知会有啲咩武器啊、暗器啊之类之类咧？ 睇翻画面，其实佢好似系爆杯先知嘅，其实 佢听到玻璃杯碎嘅声， 睇唔到只杯飞埋嚟 啊嘛，就睇唔到嘅。佢见到玻璃碎咗，佢开始震惊， 然之后执起块玻璃， 我系系啊，攞出嚟 show 出嚟睇，你睇下，你睇下咁样，即系咧，佢系觉得咧执到宝啦呢镬。咁我觉得如果咁讲咧，九龙西嘅议员咧系对梁振英特别好嘅，先后有九龙西嘅议员向佢送秋波，先有黄毓民就送一个玻璃杯俾佢普通袭击，跟住就清政议员系嘛，清政嘅两个议员咧，又系其中嘅九龙西咧，就为佢送上一个子弹，系嘛？帮佢争取连任，依、這个都会加分噶，你哋觉得会唔会呢？即系如果佢争取连任嘅话， 边样啊？掟杯？ 即系唔系啊？即系话如果佢消灭咗依个萌芽状态，将呢个港独喺立法会里面嘅萌芽消灭，可能都会加到分噶。 点都加，点都抽到啲水嘅。 系啊，即系佢系向上面讲啦。 即系你嘅团队跑咗业绩翻嚟，你点都要领工啊？ 冇错啦， 作为 team leader， 冇错啦。 即系虽然可能一条数都唔系你攞翻嚟嘅，但系你可以拍晒心口话：喂，点啊？ 系啦，你睇下我啲团队嘅点系啊！我最好生意嘅系咪？ 真系咁呢个咁呢个系六八九嘅 宣判， 唔系宣判，系佢惯技嚟嘅。 系， 因为佢系一个好叻咧，就 抽水 系啦， 好叻抽水， 就算领工王， 冇错啊！佢就即系据闻就系话。佢系总之 两蚊巴士，两蚊巴士，佢咧就出嚟觉得话系自己嘅功劳。 启德体育城咧， 啊，跟住仲有一个上两个礼拜扶贫委员会咧，佢话咧老人高龄津贴系佢提出嘅，扑你个街啊，好捻耐咧，生果金系咪啊？突然间你冲出嚟话系你，即系系你嘅功劳，迎捻买一样嘢。如果 启德体育城咧， 跟住八万五咧。 八五就唔关佢事啦。 佢嗰个唔系啊，张志刚出嚟做证啊，顶证佢系佢嘅功劳嚟嘅八万五， 八万唔系功劳添，讲到 系啊，而家佢样样嘢都有份噶，系咪先？喂，好嘅事嘢佢啊咩都 冲晒出。有乜选择性？有啲嘢咧，佢就话唔关我事噶。 我咩都唔关嘅事。 呢个开催泪弹咧就系前线人员嘅， 系 救火咧点样决定救火咧就系前线消防员嘅，全部唔关佢事噶。 嗱，咁照计消防员嗰个救火可能真系唔关佢事，但系催泪弹一定关佢事啦。啊，佢够胆咁样即系日工就佢领。 咁点解警队放催泪弹嗰时唔出嚟领工咧？大力打下占中，佢又唔敢领呢个工。 唔系佢要睇定啲嘛，醒目仔嘅要睇定啲啦。喂，你睇清楚有冇积数？ 催泪弹就唔系去殴打放嘅，但系咧功劳又系佢嘅，即系反占中嗰方面。 系啊，咁佢继续睇定 啲啦。唔需要认呢啲，唔需要认噶嘛？呢啲嘢咪拱俾阿秃鹰咯。 系啊，拱俾唔系咁而家嗰个放催泪弹，我都升咗职啦。 啊， 系咪？喂，论功行赏系咁嘅， 开枪又有得攞咩嘛？ 花雞繩 系咯， 銀雞繩 好多嘢攞。 花雞繩 啊，花雞繩。咁你而家睇我哋而家睇翻咧，嚟緊係如果補選方面，九龍西咧會有啲咩人？ 九龍西鬱敏咯， 鬱敏咯， 譚國橋咯， 譚國橋、馮檢基就應該唔得嘅，咁佢行咗去新界西，係咪？ 跳區咯， 又戒死咗佢嘅 跳區咯， 戒死咗佢嘅老棒啊李卓人， 選民想翻嚟嘛，可以話得到選民嘅認同。 選民想佢翻嚟，選民想你落地獄啊！ 唔係，但係經過今次咧，即係今次立法會選舉個教訓咧，就我諗都係一條名單嘅啦，唔敢再， 不過如果 再亂掟出嚟嘅啦。 選票嚟計，咁你其實鬱敏係都可以大大聲話我係應該 的。佢第六啊嘛，喂第七啊嘛， 因為排七啊嘛，係咯。 啱啊，但係有一個問題就係話泛民。加埋呢、這个 未必会支持佢， 唔系泛民加埋呢、這个即系激进民主派咧， 你可唔可以想象一个画面，就系、是、黄毓民出嚟选，然之后泛民加激嘅民主派企喺后边，全声唔系啊群声拱照黄毓民咧，我好难想象、啊。 想象唔到， 应该冇乜可能。 我唔系，仲有啊， 佢加入啦，如果。加入就会被人雷同雷瓜佢 咯。唔系唔系啊！我而家惊嘅一样嘢，佢嘅选都唔紧要啊。到时到后咧，清正 喂，其实更加有杀伤力。你谂 唔系啊？唔系佢冇杀伤力。 你出嚟，而家咩啲选票你噶？我点解唔可以出嚟选？咁咪出嚟选。 佢最 跟住咧，咪成功保送建制派攞埋呢只咯。 但系冇用嘅，佢嘅戒佢杀伤力，佢嘅杀伤力唔够嘅。而家个问题就系话， 大家仲咁兴奋做咩？ 点解佢嘅杀伤力唔够咧？你估？青年新政嗰啲友会唔会叫人投票俾佢咧？可能青年新政啲友就话射落海都唔俾你啊！ 我绝对系啦，佢追击咗咁耐游伟晶，即系咧基本上咧香港嘅人政界咧 两个铺分得好开嚟嘅，应该 已经系势成水火 噶啦。仲有啊，仲有一个，仲有一个啊，本文前啊，梁天琦嗰档啊， 九龙西啊，九龙东啊，九龙西嗰个本文前嘅飞咧，同清政咧，我谂咧系同毓民重叠嘅，即系嗰票源。 佢会呼，但系问题佢会点呼吁啊？一个问题就系话，你一个唔觉意，到时佢用翻阿郁敏嗰啲讲法啦，我哋唔会含泪投票嘅。 咁你 就唔 系 含泪投票， 你 见到话， 如果游慧晶俾人 DQ， 咁理论上嗰席都系属于佢嗰个光谱嘅嗰啲选民。 但系问题系 理论上系 ，但系个问题系嗰两个补选唔会俾你噶嘛？嗰两个同你有仇噶嘛？一个本民前，一个青年新政，真系射落海。第一个就话射落海都唔俾你 补选，咁你都系汤家骅嗰席就俾翻公民党杨岳桥啊嘛？上次咁计， 唔系因为泛民系 endorse 佢嘛？如果你泛民 endorse 嗰个梁天琦都赢噶。系咪？問題就係泛民 endorse 公民黨嘛？今次泛民會唔會 endorse 你黃毓民咧？ 我覺得唔會啦， 就唔會啦。 照 計 就 泛民唔會 endorse， 就算連本土派其他組織都唔會。 係， 所以我頭先講嗰樣嘢先危險啊嘛。咁佢就大條道理，你話唔俾我選就唔俾我選咯，我就係要出嚟選。 問題 係 佢攞唔攞二萬票先？ 咁 又 make sure 你可以輸咯。 系 问题，佢攞唔攞二万票？ 因为咧，你睇翻嗰个建制派嗰票咧，都唔少嘅建制派，其实啲票， 计埋你攞两万就有机会噶啦。 佢两 真系吹尽本土派啲票嘅话， 系啊，有机会。 咁你有机会失一席喎？如果你咁样 DQ 两件， 有机会失一席噶，咁冇办法噶。咁而家个玉锤砧板上咯，系咪先？不过咁讲，要睇下听日法官帮手啦。 但系我又调翻转睇，就算黄毓民而家出嚟咧， 系。 个效果咧就会系啲，仲会系仲衰过上一次，佢少过二百。 啲建制派会派边个出嚟选咧？如果系有边个啱啱 好多人嘅，今日好多人嘅， 就志愿咯。 王国兴 啊，王国兴系唔会啦，系嘛？ 都唔会嘅， 都可以翻嚟对付啦，都可以翻嚟剪布啊！老板又有剪。 王国唔系啊，你建制派咧，其实有好多。 好多人 工聯會輸咗兩個噶嘛，即係個鄧家彪一個。 咁你俾翻個工聯會都啱啊， 唔出奇喎、啊。 放翻拉大教剪入去剪你， 咁到時會唔會同籌大概大家投曬落一個泛民度啊？到時可能又有民，到時有雷動喎、啊。如果你有兩個 建制派會唔會有雷動？ 建制派 就唔使嘅， 因為冇啊。建制派嗰時咪話東莞雷動計劃咯， 喺東莞雷動啊嘛， 唔使而家佢只要集中到一個人出嚟得嘅，建制派會集中到一個人出嚟嘅。 係， 而家問題咧就係泛民同本土派會有兩個人。 系啦，直至应该唔得嘅。 唔会。 我就数嚟数去，九龙西又唔知佢有边个啱输出去，好似冇 啊， 因为 冇啊， 不嬲都冇啊嘛，九龙西 唔使嘅， 不嬲都得两队啊嘛， 唔使捧新人啊呢次，捧新人 咯，梁美芬啲靓咯。 都唔使，或者系阿叶国谦个侄咯。 唔系啊，个中港冇啊，中港冇做到油尖旺区议会主席好捻耐噶。 唔系，而家冇做啦， 冇做啦， 冇做啦。而家咧根本 佢，你知唔知点解冇做啊？有原因噶，佢个名容华，中港都冇啊！你改啲咁嘅名，好明显就系容华。 唔系，因为民建联咧， 唔 系，不过问题咧就系佢其实咧系有啲俾人， 原来真系会 DQ 系啊！你个名。 唔系佢就系派内部西施机制， 因为佢其实咧就已经系即系旁落咗好耐噶啦。你记得2004年选嘅时候，曾玉成仲系喺九龙西嘅，咁曾玉成排第一啦，排第二嗰个系中港务嘅。 哦， 跟住第三系李慧琼嘅。 哦，李慧琼上咗， 但到2008年咧就嘣一声咧，因为曾玉成走咗个港岛咧，就李慧琼嘣一声上咗，中港务都系排第二啊。就安慰奖俾翻个油尖旺区议会主席佢。 哦， 系咁嘅情况嚟嘅，所以中港务咧就已经系。 即係可以咁講咧，即係都已經係人哋唔係點睇佢，反而有機會睇嘅咧，就係、是、葉國軒嘅侄叫葉傲東。 葉傲東哦，係 啊，呢、這個就有機會俾人睇嘅。 都話中港冇你嘅名字玉華啊嘛，玉港玉華係咪先？ 啊，咁你嗰邊唔使討論嘅啦，因為一定係一個嘅啦。 咁去研究泛民有邊個候選人？即係馮檢基同譚國橋嘅啫喎。 喂，譚國橋同埋嗰個叫做文苑， 文苑系、哦，真系数漏咗文苑 先。系啊，即系呢两个 你谂下，你谂下你数漏嘅话咧，就真系唔好出啦，老老实实。 系， 我哋谂嚟谂去， 唔好搞啦。 喂，咁如果你谭国桥同埋黄毓民啲人又会谂下，喂，好似谭又好似投翻俾黄毓民咧，虽然扑街啲系嘛，有咁嘅可能性嘅噃。 系啊， 系咪你谭国桥？ 即系点都系伤，伤就伤喺泛民呢边咯。 系啦， 唔系要谂。 而家我哋咧只能够靠阿朱法官 嘅 啫。 冇办法，唔系嘅，唔系嘅，要谂要谂，因为我哋，因为我就唔系太过咁讲咧，即系究竟有冇一啲新鲜少少形象嘅人出嚟咯？ 一系咁啦，你民协揾翻之前嗰个咧，何启明 用啲咩人噶？例如咁，清正应该攞翻嘛？如果计政治伦理， 讲 清正俾人 DQ。 唔系啊，我惊而家清正入去，我惊而家清正入去即刻俾人 DQ 埋啊！ 入闸都唔俾， 入闸都冇得入啊！我惊紧呢样 啊！佢话你唔合格，唔合乎资格啊！因为你哋嘅组织系港独组织，系辱华组织啊！而家系咁噶嘛？喂，咩叫连坐法啦、啊？喂，共产党最叻就系连坐，系民智肉噶嘛？所以成个组织我谂冇得玩。 因为咁。你记，如果咧系可以俾清正嘅人嘅话咧，你记住，你记住呢一点。 系， 而家尤慧贞如果真系冇得做嘅话，佢唔系自己辞职嘅，佢有权自己选翻嘅。你记住呢点。咁、哦、但系你唔会自己选翻 嘅嘛？佢一定系成个组织封杀你嘅啦，唔会俾你报，连你个提名都唔俾你嘅。 如果你讲呢个都啱，其实如果按法例讲，佢又冇话，佢而家未 disqualify 尤慧贞噶嘛。 是啊， 系啊，就算 disqualify 都得啦，因为你只要唔系自己辞职，你都可以参加补选噶嘛。 系啊，嗰阵时递补机制冇， 系啊，系冇封呢度噶。 但系佢可以用，佢可以用， 佢就用呢个选举主任。 选举主任 解决啊！我即刻退埋青年新政， 冇用嘅。你个名字已经刻咗喺度啦， 系 咪？ 冇咁，咁啊，波行到咁呢步先算啦。 啊，你咁呢步，其实但系你如果走咁啊，睇下点样啦。如果真系，不过如果真系。真的要帮个佬出嚟选咧，可能真的少过二万票呢次，佢可能真系即惨败多一次。 今次又要收山，又要讲多次收山啦。不过咁样，我觉得咧，听日咧呢个朱仲强咧系会令到阿芒果佬咧系风光大状，系唔会俾佢咧出嚟再献丑多一次嘅、 啊。我惊听日罚款1000蚊啫喎， 唔会噶。唉，我觉得今次一定判，起码判半年噶啦，甚至乎佢如果读。读啲啊，仲要你去坐埋添，去荔枝角啊，抛多几日啦，等你申请保释啦，系咪先？唉，好大机会系咁啊，即系林老都唔觉得使样咧。我哋咧，作为我哋嘅郁文支持者，支持咗郁文咁耐，系咪见到佢林老过唔得势，咁啊，当然都系会觉得非常之遗憾啦，系嘛？ 即系九西都即系不太乐观啦，各方面各种可能性都显示 系各种可能性。 新东咧，如果即系梁仲恒嗰只啦。 梁仲恒嗰只应该就范国威无疑噶啦，因为咧泛民系会 endorse 边个排最尾嘅。如果今次计， 今次计系范国威，啊不，啱啱第十名嗰个系方国山，跟住11名系范国威， 系啊， 冇理由方 国山又出嚟噶嘛，唔系方国山都会出嚟，不过咧佢都系攞翻佢个基本盘， 又系3万几， 又系三万， 又系三万，又攞嚟攞去都系三万几， 又系按政治伦理应该清正攞翻先噶。 系 清正有边个？ 清正冇得出嚟。 陈云今次会扑入嚟加入青年新政？ 陈云系冇噶啦， 中年新政。 陈云啱啱写嘅嘢系嘛？佢话咧， 我谂真系射落海都唔俾佢。 系啊，射落海都唔会俾陈云噶啦。 陈云系其中一个疯狂攻击青年新政嘅人嚟噶嘛？而家 佢癫过啲建制派， 癫好多，真系癫好多。 所以咧，基于今次呢个补选有危机咧，我咧就度咗条桥出嚟。 点啊？ 呢条桥咧，其实我觉得咧，泛民咧系未必够胆用，但系要用咗呢条桥咧，就好毒嘅。起招。 而家你呢条桥一定系范国威最想咯。 系冇错啦。嗱，点解咧？嗱，我讲啦，因为咧，而家啲人喺度传啊，胡苏贞可能个形势唔系好乐观，不如咁由胡苏贞牵头，将泛民同建制促成一个大团结，由建制派议员。 就提出取消呢个青年新政嘅议席，咁咧要三分二立法会通过噶嘛，就泛民一齐落水，一齐支持呢个动议，但系要交换咧系由呢个胡苏贞去领功，即系话咧压止港独咧系胡苏贞嘅功劳，就唔关梁振英事，就喺佢个喺梁振英嘅嗰啲功勋嗰度抢翻一部分翻嚟，就帮佢咧就嚟紧助选呢个第一点，第二点。就泛民同埋建制派咧一齐落水咧，就嚟紧出现两个补选咧，就建制派唔出人，咁样就任你鬼鼠啦，汪国佬，你出嚟都冇用，系咪？因为泛民 endorse 嘅人一定赢，而汪国佬一定唔系 endorse 嗰、那个。 不过你呢个虽然系，咪呢个系理论上可能，实际上完全不可能。 我当然啦，咪即系我哋提出， 亦都冇人会够胆咁做，尤其是泛民嗰边啲民选议员。 我哋提出 呢个政治自杀嚟嘅， 系啊，即系赢一镬咯，可能。 哦，未必噶，呢个世界，喂，呢个世界系讲谋略噶嘛，系咪先？ 你系谋杀咯，政治谋 杀。嗱，因为咧呢、這个方法咧就有机会阻止梁振英连任，你咧就将嗰个叫做咧阻止啊扼杀港独嘅一个大功就俾咗呢个胡苏贞，咁变咗咧梁振英就冇咗一个功劳咧，咁啊嚟紧咧佢就好大机会就冇得连任噶啦。呢、這个咧系最大嘅目的嚟嘅，即系想达到个最大的 目的都 系 好困难。始终而家系现任财政司。咁你个成个选举真系关咩事啊？叫出嚟 有啲 夹硬，好夹硬嚟， 有啲夹硬嚟， 有啲夹硬嚟。 因为有而家其他嘅情况， 独计嘛，独计嘅。 其实而家嘅情况好得意嘅就系话，讲真，你如果讲港独，就应该咧好多人反对，包括黄丝在内啊。 系，其实黄丝好多人都反对港独嘅。 同埋佢哋 so call 嘅， 或者应该叫唔支持咯。 系 所谓嘅辱华咧，咁又有啲黄丝会反对，但系你发觉一样嘢。在呢个非建制派里面咧，系冇人会出嚟讲啲咩嘢嘅，即系点解咧？费事叫梁振英， 系啊， 而家全部系梁振英个人嘅问题。你谂下，如果讲港独，你可以想象下，如果有一啲叫做意见领袖，佢系平时系即系中间啲嘅，或者系都偏民主派啲嘅，咁佢出嚟话，唉、哎，都系唔好嘅咁样，其实系好帮到个局面嘅，但系。切，你自己六八九搞出嚟嘅，你咁醒，你搞掂佢啊咁样，所以系冇人会出嚟噶。 系， 咁所以阿通年头先嗰条桥咧，系理论上可行， 系， 实际上咧就唔好意思啦，执行唔到嘅。 系，咁即系我咧，提供一个方法出嚟啫，咁啊冇话一定要得嘅。 你估胡苏贞而家点解会拍出集咧？系咪有啲咩黑材料喺手咧？ 唔系人，其实咧佢系学咗雍正。嗱，因为咧，雍正 不争为争， 冇错啦。而家做富贵闲人，样样嘢咧， 可能佢有啲咩勾结英国啲势力嗰啲黑材料俾人揸住。 哎呀， 例如嗰个薯片公仔印咗个样啦， 嗰个好似美国 笨啦，薯片勾结美国仲大镬。 咁佢美国翻嚟噶嘛？ 勾结美帝， 佢本身都系、 美国间谍， 佢本身都系 CIA 嚟噶嘛？本身都 CIA 嚟 嘅 嘛？ 咁唔系，咁六八九系英国翻嚟 嘅，六八九系 MI6 啦， 系詹士邦 系嘛？詹士邦隔篱嗰个咯，佢系008嚟啊嘛。 咁啊，老董啊，咁啊，老董唔知00乜啦，佢系利物浦嘅。 系咯，阿老董仲扑街，老董两饭都有啊，又 CIA 双面谍嚟噶，又系 MI6 系嘛？老董正扑街嚟嘅呢个，食两家茶礼。 曾荫权就系 MIT 读咗，唔系呢个哈佛读咗一年。 曾荫权咧。就最近又好似又冇乜聲氣啦，又唔知可能係俾人撳翻轉頭啦嚇。咁但係咧，我睇嚟緊嗰個咧，其實都唔能夠話睇得太悲觀嘅。始終咧，上面係咪要作為一種轉變咧？對於香港，因為咧，滬港通開咗，深港通開咗，其實更加要依賴香港嘅。尤其是嚟緊嗰個金融咧，大陸面對金融嘅風險咧，其實佢係要充分利用香港。我認為佢唔會再俾梁振英再做多四年，因為咧 你咁搞法啦，搞鬥爭。 佢真係搞喺香港搞緊政治鬥爭。 頭先我食飯先同阿刁伯喺度講起，即係其實上邊係冇理由會拍板俾你玩埋啲咁癲嘢。 係啊， 因為上邊其實你成日。讲到上面点样，其实上面个维稳咧系唔系同你咁样搞法嘅，上面啲政府都唔会咁行啦。你睇下上面， 系啊， 你哇，你成喺度搞紧文革咁样款， 系啊，喂，上面都冇你咁离谱啊。其实有时你讲个教育咧，上面都冇咁冇香港咁离谱嘅啲教育。即系佢嗰个啊，冇咁左噶，冇咁左噶。 边个会叫你啲，即系点会叫你啲先生唔好讲政治 嘅立场啦？唔好讲，系仲要话咧取消啲先生嘅资格。 系， 但系点知咧？ 阿巴曲头唔得掂，一上咗去面圣，然之后即刻翻咗嚟唔出声。 系啊。知道上 面，梗系俾人揼啦，唔使问。 上面都唔敢讲呢啲啦，有冇咁癫啊？即系想暴动啊？ 唔系啊，真系有时咧，你老实讲啊，你喺有上过大陆嘅人，你都知道。 系啊， 大陆个政治气候好似冇你咁离谱。 我想话咧，即系喺呢个下深圳海翻深圳都知啦。 系啊，冇咁离谱。 边有癫啊？ 呢、這个啊，仲有喂，要补充翻一样嘢。上个礼拜咧，啲人咧就话咧，东方航空咧就有成报派咧，后屘佢哋话发现成报原来反动报章唔俾派， 反动报章哇劲， 因为见到闹钟得高嘛，佢哋初初觉得，佢哋初初见到冇问题，成报谂自己有嚟啊嘛，后屘睇睇唔系，嗰个张德纲嚟。 稳阵啲收翻起， 稳阵啲收翻起，唔好派住啦。 仲有一样嘢咧，头先讲起话呢、這个究竟系咪要靠香港嘅问题咧？ 系。 以前咧喺老江年代咧，佢真系好想咧谂住千方百计谂住上海点样取代香港嘅， 冇错。 但系一过咗去胡锦涛之后，到而家呢段时间咧，佢系调翻转啊！佢谂下香港点样取代你上海啊？ 其实唔使取代 啦，取代即系咧，佢系计划里边改变个计划， 系 就系用香港，就唔系用上海啦， 系。 以前就谂住上海出台， 因为惊你有上海帮啊嘛。 系啦， 但系调翻转头，滋生咗香港帮咯，咪六八九中联反应系统咯。所以佢系， 所以因为搞前嘅，所以佢搞前海。 我搞前海啦，系 上海要前海， 系啦，搞到前海。 呢个情况好得意嘅就系咧，其实中联办咧，其实同大陆嗰啲地方势力对抗中央系一样嘅。 系， 但系咧可惜嘅地方就系香港嘅地方势力就唔系香港人， 系， 即系都系佢派出嚟嗰啲干部， 系。但是呢他就有个问题，就是香港政府的库房呢就不能到中联办去染指，这个是最大，他那个实力呢未去到那个地方膨胀。因为呢你每一个地方对抗政府呢，他是因为个卖地收益，他可以支撑到他有底气嘛。即是共产党的逻辑，他们觉得、哎、我有底气，我就可以跟你对抗咯。但是呢中联办他没办法染指到香港库房，甚至乎卖地收益嘛。所有东西他只是在中央那里拿笔直，或者在香港的商人那里勾着数。他被人 夹死钱。 他原本想的。记不记得开始的时候 ,689 是想整个财经委员会出来。 哦是啊。 其实是想冚掂啊，冚咗啊曾俊华。咁再加埋咧，準備住嗰陣時未拉布之前， 金發局噶嘛， 係啊， 係啦、 啊， 金發局。 仲要咧喺嗰陣時咧，係諗住五師十四命嘅時候，仲有一個咩師啊？就揾阿陳茂波做副財政司。 哦，副財 啊，根本就係想架空啊，曾俊華。 想攞錢， 根本就係要攞錢。 但 係 上面就唔俾佢咁做嘛，啊、上面就知道咧， 知道你想玩啲 錢咧，曾俊華起碼靠得住啲。就系咁解啦， 上面揾得你做，梗系知你啲套路噶啦，大佬，你真系当人哋傻嘅咩？ 即系根本系揾曾俊华睇住盘数， 冇错啦。喂，咁啊呢节时间又差唔多啦，我哋真系讲得太多啦，我哋下一节翻嚟再讲下第啲话题啦。